渐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5，二战尾声，意大利法西斯败局已定，墨索里尼仓皇逃亡。 在墨索里尼企图逃窜的这些天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希特勒空降大兵前来救驾，墨索里尼能否逃过？ 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许给你一个帝国。 曾经呼风唤雨的法西斯党魁抱头鼠窜，但又是谁甘愿陪在他身边？ 对于墨索里尼的甜言蜜语，贝塔西很是受用。 潜逃幻梦最终破碎，但墨索里尼究竟死于水手之谜，为何至今无解？档案首次披露珍贵文件实物，为您揭秘墨索里尼最后的日子。 1924年初春，意大利罗马，一向好客的贝塔西医生一家，今天这个宴会办得可不怎么样，宾客们都如期而至，鲜花、美食、蛋糕也都准备好了，原本是要为14岁的千金庆祝生日的，可临了这宴会也没开餐，怎么回事呢？说是兽性不让。这一天贝塔西小姐的心思好像根本就不在这个宴会上，她既不招呼客人，也不许大家用餐，就是这样呆呆地坐在窗前向外张望。母亲不止一次地上前提醒，得到的却只有一句话，不等到她来，宴会就不能开始。什么人这么重要？男朋友吗？呵呵，比这可不靠谱多了，是偶像。一个星期前，贝塔西小姐给她一直崇拜的偶像发出了生日宴会的邀请。贝塔西夫人没有想到小女孩追起星来竟是如此当真，但她更想不到的是，对于女儿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追星，而是一个用尽一生并且葬送了一生的追逐。贝塔西小姐闺名克拉拉，而她所追逐的这个人名字您一定不会陌生，就是他， 本尼托·墨索里尼。这是墨索里尼无数演讲中的几个片段，这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鼻祖，意大利的大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之一，曾经正是凭借着这些夸张的高调的举止以及空洞却极具煽动力的种种承诺，在20世纪初动荡的意大利聚集起了一大批亡命之徒，通过残暴的铁血镇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这个标志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这正是墨索里尼亲自操刀设计的法西斯党徽，一束木棒捆在一起象征公众，中间的斧头则是领袖，表示公众要绝对服从领袖，领袖则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这个标志彻头彻尾地表达了墨索里尼渴望集权与独裁的狼子野心。从率领黑山军武装占领罗马，到大搞特搞个人崇拜，再到血腥镇压进步人士，疯狂推进侵略战争，墨索里尼在双面的人格中游刃有余，一边是鲜血淋淋的双手，另一边则面对民众大放厥词，极力美化粉饰法西斯主义。这些华丽的表面功夫让他轻而易举地蒙骗到大批死忠的追随者，同时 也迷惑了不少单纯的女性，而这其中就包括时年仅六岁的克拉拉·贝塔西。 如果说大部分墨索里尼的崇拜者是被他 极富蛊惑性的演说 所折服，那六岁的贝塔西又能听懂些什么呢？但就是在1918年的一天，就是因为在人群中只看了正在演讲的墨索里尼那么一眼，贝塔西就再也忘不掉他的容颜了。这个墨索里尼，他的魅力真的就那么大吗？ 事实上，墨索里尼的外形并不出众，他的皮肤黝黑，身高不足1.68米，甚至还有些谢顶，但吸引女性不一定要美型。在独揽意大利统治大权的巅峰时期，墨索里尼无时无刻不把复兴古罗马帝国的春秋大梦挂在嘴边。他极富蛊惑性的演说让很多人都认为大梦很快即会成真，不少女性都将墨索里尼看作是神一样的存在。而这样想的并不仅只有那些受到蛊惑的民众，墨索里尼自己也十分坚信，他是一个极其自负张狂的独裁者，喜欢时刻梗着脖子昂着头，露出一副霸气到不可一世的神情。但没人会想到，在这样道貌岸然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却是他反复无常阴阳不定的神经质个性。墨索里尼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十分享受被各色女性包围并崇拜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男权主义者，内心里并不真正尊重女性。不过只要是到了女性面前，墨索里尼就是可以做到说变身就变身。在玩弄女人方面，墨索里尼可以说是毫无下限，且手到擒来。在墨索里尼的一生中，他曾同时拥有过14位情人，而与其有过一夜情缘的女人则更多达数百位。 可见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又是这样一个被众星捧月的男人，想要得到他的注意可能性太小了。但这一切都抵不上一个女大十八变。1932年，20岁的克拉拉·贝塔西已经褪去稚气，完全出落成了一个大美人。虽然她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样的美丽已经足以令墨索里尼瞬间心动，一切就只需要一个相遇了。 传记电影《墨索里尼》对当时的情景有着精彩的重现。1932年的一个春天，20岁的贝塔西在家人的安排下已经订婚，但正当他与未婚夫和母亲乘车外出的路上，墨索里尼驾驶着他招摇的红色敞篷跑车超过了他的车。贝塔西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到过墨索里尼，但这样的情景却已经在他的脑海中上演过千万次。早年间墨索里尼那些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已经深深迷惑了贝塔西，此时此刻他已全然顾不上身边的未婚夫，执意奔下车去，希望接近墨索里尼。贝塔西没有想到，就是这小鸟一般的飞奔让他直接奔到了墨索里尼的心里。与墨索里尼众多的情人所不同，贝塔西是那样的青涩单纯。此时此刻虽说面不改色，但阅女无数的墨索里尼早已是心痒难耐。 贝塔西就这样进入了墨索里尼的视线，继而顺利地成为了他的情人。这一年墨索里尼已经49岁了，墨索里尼的身边可从来就不缺女人，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和他厮混在一起，贝塔西就不怕有朝一日自己也可能惨遭抛弃吗？ 怕那是假的，贝塔西相当的害怕，但怕却快乐着，因为他知道能够住进这里的女人必定在墨索里尼的心中举足轻重。那么这是哪儿呢？这里是墨索里尼的办公地威尼斯宫。对于近身的人，墨索里尼的要求往往十分严格，比如去办公室见他，所有人必须跑步前进到他办公桌前。墨索里尼与各色情人在一起的时候，对方穿什么衣服，配什么样的首饰，都得由他来定。谁要是敢忤逆了他，一个巴掌过去，这都算轻的。但是在这里，一切又都是可以有特例的。墨索里尼讨厌别人吸烟，但贝塔西却可以在这里随意的吸烟。墨索里尼讨厌受人约束，但只要贝塔西的醋劲儿一上来，墨索里尼可以和他所有的情人说断就断。即便是这样，贝塔西还是没有安全感。他要求无论何时何地，墨索里尼必须一天12个电话向他汇报行踪。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贝塔西的唯一一组真实影像。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贝塔西是那么的特别，他姣好的面容和美丽的身体都成为墨索里尼无法摆脱的诱惑。自打贝塔西搬进了威尼斯宫的安乐窝之后，墨索里尼每天的日常工作就多出来了一个重要项目，那就是尽可能无时不刻地与贝塔西在一起寻欢作乐。墨索里尼带给他的不单是可以冲昏头脑的爱情，还有他无法抵挡的荣华富贵。但贝塔西不会想到这些荣华富贵沾满了鲜血。就在他与墨索里尼你侬我侬荒淫无度之时，法西斯的魔爪已经伸向了无辜的平民百姓，伸向了野蛮侵略的不归之路。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惨无人性。而一旦战事稍有不顺，墨索里尼竟会毫不犹豫地下令使用国际公约中早就被严格禁止的化学武器。他的欲望不断膨胀着，但恶魔的嘴脸贝塔西从未见过。和他在一起时，墨索里尼总会立刻转型为温柔大叔，宠着他，哄着他。而至于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也早已被墨索里尼粉化得无比光彩。 金屋藏娇，与狼共舞，贝塔西如何成为墨索里尼的头号情人？ 贝塔西从来就没有提过转正的要求。 帝国没落，深陷败局，希特勒出手相助，墨索里尼怎样苟延残喘？档案马上为您揭秘。 对于墨索里尼的甜言蜜语，贝塔西很是受用。崇拜了那么多年的男人能如此对待自己，他十分知足了。因此贝塔西从来就没有提过转正的要求，也不常过问墨索里尼家里的事情。 但要说贝塔西真不在乎墨索里尼有家室，其实也不然，他只不过是更相信自己对墨索里尼的爱才是真爱。贝塔西是个热情单纯的女人，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很傻很天真。但墨索里尼喜欢的就是她这股傻劲儿。除了工作，不管去哪里，墨索里尼都愿意带上贝塔西。而事实上，一天之中墨索里尼真正用来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往往也只有3个小时，其余时间他或者在私家影院观影，或者在阳光海滩畅游，又或者去私人滑雪场寻求刺激。表面一副傲人模样的墨索里尼，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十分贪图享乐、纸醉金迷的人。墨索里尼喜欢电影，但类型却比较单一。为此，他特意在当时的电影节中设立了一个 墨索里尼奖，专门颁发给致力于宣扬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电影，说白了就是赞美他本人的电影。墨索里尼十分喜欢在贝塔西的陪伴下沉浸在这些溢美之作中自我陶醉，而每每这个时候，早已被墨索里尼彻底洗脑的贝塔西也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可是渐渐的，贝塔西感觉到墨索里尼不再像以前那么温柔了，他经常会暴跳如雷，口若悬河地骂来骂去。虽然每次撒完火他也会往回找不着不说，亲爱的别介意，是工作出了点小问题。但是这样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也让贝塔西感到越来越不安。那么墨索里尼都骂些什么呢？ 战士、属下还有曾经的好伙伴希特勒都是墨索里尼吐槽的焦点。想当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缘，多半是由于希特勒对这位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无比敬仰。但不想自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墨索里尼这个贪心不足又只会满嘴跑火车的大白话就现了原形。二战初期原本打算观望时局选择战队的墨索里尼，在看到希特勒马不停蹄地征服了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继而又闪电袭击了波兰的战绩之后，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于是墨索里尼立刻决定加入轴心国的作战。但很快墨索里尼在指挥作战上的种种缺点就暴露无遗。由于过分的狂妄自大，墨索里尼常常在毫不了解对方实力的情况下就发动疯狂的侵略战争，结果显然是反被连连牵制击败。北非、希腊，不论哪个战场，只要掺和进了意大利，轴心国的战士总会状况不断，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各方援助才能扳回一局。对此墨索里尼的脸面上实在挂不住了，他不断对贝塔西说，当年希特勒崇拜我的时候他还是个小辈儿，当初我宣扬反犹太主义的时候希特勒还不知道在哪儿玩呢。要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仗打得窝囊不说，墨索里尼却还总爱在这些小事上矫情着。而对于他和希特勒制造的那些侵略勾当，意大利国内其实十分反感。在墨索里尼的内阁中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反对他的成员，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女婿，他一手提携的亲信齐亚诺。1943年，正当墨索里尼整日对着贝塔西絮叨齐亚诺是多么多么让他失望时，盟军已经成功登陆西西里岛，剑指墨索里尼政权。意大利在二战的军事败局已然注定。于是1943年7月，意大利埃马努埃莱30国王将墨索里尼解职并囚禁起来。贝塔西立刻慌了神，无知的他实在不能理解领袖怎么就能成了阶下囚，无法陪伴在墨索里尼身边的他急得团团转。但要说急，谁也急不过希特勒，他绝不容许自己崇拜的人落得如此田地。两个月后，德国发出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以滑翔机闪电袭击其囚禁地，将他从危机中暂时解救出来。 看看，虽说整天背地里捣鼓人家，可是真到了危难时刻，还得希特勒出手。但这一次解围，墨索里尼的元气可大不如前了，他的支持者在急速的减少，军事上的失利也令他感到力不从心。墨索里尼动了隐退的心思，但却被希特勒给喷了个狗血淋头。你以为救你是白救的呀？ 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在帝国大梦圆梦的路上，他绝不容许任何退缩与躲避。墨索里尼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1943年9月17日，在德国的强硬扶植之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萨洛出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总理。此时此刻，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已经膈应的不是一星半点了，他平生最恨受制于人，但在权力的诱惑下，墨索里尼还是粉墨登场了。 不知是失落之后的神经质爆发，还是生怕最后的一丝独裁大权可能也灰飞烟灭，墨索里尼在萨洛实行起了更加残酷的法西斯暴政。但此时这一切不过是苟延残喘。1944年，随着二战胜局不断转向同盟国，法西斯的败局已然注定。英美盟军以及意大利游击队都将抓捕目标锁定在了他这个头号战犯的身上。而对于冲进意大利境内的盟军军队，意大利人民非但没有进行抵抗，反而迎接欢迎。 Una mattina mi son svegli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这首歌相信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它曾多次作为主题曲在电影中出现，也曾被翻译成中文版本《啊朋友再见》，广为流传。但它的原版正是意大利游击队队歌《Bella Ciao》。当年，意大利游击队员和无数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的成员，正是伴着这首歌，勇敢无畏地向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发起反攻。事已至此，墨索里尼的架子再也端不住了。他知道末日已经来临，但只要能逃，他不想等死。对了，最好还能带上他心爱的情人。带上心爱的情人可以，但脚底抹油想开溜不可能。这张照片喜欢历史的朋友恐怕都不会陌生，这是1945年4月29日意大利米兰的洛雷托广场上的一幕。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六名意大利法西斯头目被枪决，继而曝尸街头。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照片上一共是7个人，多出来的这个人是谁呢？没错，正是墨索里尼的情人克拉拉·贝塔西。作为煽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头子，这样的下场是墨索里尼所应得的。但是关于墨索里尼的死因以及他究竟死于谁人之手，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墨索里尼的死亡通知单，在这上面会有线索吗？一起来看一下。抬头是米兰户籍办公室死亡通知书，时间是1945年4月29日，死者姓名 本尼托 ·墨索里尼，死亡时间是1945年4月28日16时，地点梅泽格拉镇朱利诺村，种族雅利安人，国籍意大利，年龄61，职业前政府首脑，意大利前领袖。第二章呢是一些相关的备注，而至于墨索里尼他死亡的原因，这张通知书上是这样写的：谋杀，外部枪击致死。墨索里尼被枪决后悬尸示众，这是众所周知的，而战犯受到枪决也是情理之中。所谓谋杀究竟从何而来呢？而至于他的情人贝塔西，他虽然被公众所不齿，但也罪不至此，又为何也落得这样的下场？在墨索里尼企图逃窜的这些天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傀儡政权一朝崩塌，墨索里尼四面楚歌，曾经的冷血独裁者如何面对人民的审判？ 在这之前，他曾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 边境封锁，严密通缉，希特勒调兵救驾，墨索里尼能否顺利逃脱？档案为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雾霾天气的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丽。 冷了，周末在家是不是要做